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义，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 好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节啦。咁呢、這个即系惩戒汪精卫告同志书，指出汪兆铭、汪精卫三大罪状，第一条做就系呢、這个。頭先講咗啦，討伐楊流啊，呢兩個地方軍閥，即係革命軍討伐佢啊，反對到成功咗之後啦，咁佢又即係將個功勞咧啊，就即係當係自己領導有功，跟住就將佢過去嗰啲反革命或者即係反革命軍妥協嗰啲咁嘅罪過咧，就通通推喺第二啲人嘅頭上。呢、這個第一條罪，第二條罪係咩咧？睇下熒光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后，他们的策略亦完全采用俄国共产党消灭敌党的方法来消灭国民党。汪精卫头脑糊涂，凡是共产党所用以挑拨国民党内部恶感、离间国民党同志和排除国民党同志的举动和宣传，都一一实行。共产党说某人是反革命，汪精卫也说某人是反革命。共产党说某人是右派，汪精卫就说某人是右派。共产党日日从国民党中造谣言、造怀疑的空气，尤其是对三民主义造怀疑的空气，汪精卫也以黄口小而学舌，做了共产党的传声机。共产党假借廖仲恺先生被奸人暗杀的事件，谋一网打尽国民党的同志，汪精卫竟不知是何居心，也不问真空假空，罗织了许多人。到了追悼廖先生的那一天，那天竟公然说：我们同志要什么的便向左去，要什么什么的便向右去，我们同志只有向孙总理指导的那条路上去，哪里有向右 向左向右的余地？不叫同志向孙总理所指导的那一条大路去，却要叫同志向左向右，这不是汪精卫谋叛了孙总理，还要叫同志和他一起做叛徒吗？这又是一罪。咁呢条罪讲得好清楚啦，系咪？成日就听啲共产党点，共产党讲乜佢就话乜，系咪？咁就唔提孙总理嘅主意，系嘛？咁呢个第二大罪状。第三条罪系咩呢？大家可以睇下荧光幕啦。鲍罗廷不过是本党所雇的顾问，却不料总理逝世后，鲍竟深居总理生前所居的大本营。汪精卫遇事亦竟听命于鲍，除鲍而外，不与党商量，不与其他中央委员商量，至党事政事，悉听命于鲍一人。鲍则以大权独揽，破本党，逐同志。到了今天，不见了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不见了国民政府，只见鲍罗廷所包揽的政治委员会。汪精卫是党的主席，国民政府的主席，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所负的责任是如何重大？为什么却要听鲍一人专断？这又是一罪。第三条罪就是你又是乜都听晒呢个鲍罗廷。咁但系即系之前我哋讲过啦，佢可以做国民政府主席，可以做国民党嘅主席，可以做军事委员会主席，可以做政治委员会主席，全部都系鲍罗廷。咁佢咪听佢一个人讲咯，系嘛？咁呢个咧就被西山会议派列为罪状之一，三条罪。咁西山會議咧，亦都喺呢個11月27日發表呢個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嘅宣言。嗱，點解我哋即係不厭其煩咁將呢一啲咁嘅歷史文獻喺呢度即係講咧？因為佢係真係反映當時即係嗰個時局 的個實際的狀況，係嘛？呢、這、一個鬥爭，即係國共的鬥爭，真係啱啱開始嘅啫，係嘛？咁你係咪真係咁順攤？第一次國共合作破局之後，即係國民誒啲共產黨就乖乖地咧，係咪？係嘛？咁國民黨係咪即係排除咗共產黨之後就好安樂咧？咁係嘛？咁所以呢段歷史其實即係相關呢啲咁嘅資料咧，其實反映咗當時嗰個時局嘅，其實都係好緊張嘅，係咪？咁呢個十一月二十七日發表嘅中國國民黨對時局嘅宣言就係、是、個時局啦啊！咩時局咧？咁亦都係呢一個時局宣言咧，本於孫中山先生十三年啊，即係一九二四年咧，民國十三年北上宣言所提示嘅一啲基本原則啊，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主張開呢個國民會議，國民會議就係民主啦，係咪？係嘛？你要召集國民會議，孫中山最想召集國民會議嘅。所以佢喺個遺囑裏面特別有提到廢除不平等條約，亦都特別提到召開國民會議一定要即係最快即係去召開呢個國民會議啊！凡我同志無需依照而所自願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係嘛？咁呢啲都係即係你要用翻我嗰啲即係著作啊！提出的怎樣建國啊？呢啲所有國民黨同志都要依照的啊，亦都特別提到要廢除不平等條約，召開呢個國民會議。呢、這個喺孫中山遺囑裏邊講得好清楚嘅嚇，呢、這個係佢心願，咁啊。咁所以當時呢個所謂西山會議啊，做呢啲咁嘅議決或者發表呢啲對時局嘅主張等等咧。咁佢都係冇脱離即係孫中山啊嗰、那個對當時成個中國形勢啊佢嘅主張啊或者建議冇脱離嘅。咁你唯一可以爭論嘅就係、是、喂孫中山有叫你開除啲共產黨員嘅國民黨黨籍咩？係咪？孫中山有叫你咁樣做咩？有叫你分共咩？冇噶嘛，係咪？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有爭議啊！咁呢個爭議就係、是、一個法理之爭其中一個係啊。嗱喺呢個西山會議召開之前咧，譬如有幾個人啦，包括呢個謝詞、張繼等人咧，佢就曾經聯名致函汪兆銘，係嘛？同埋譚元海當時喺廣東啊，即係國民黨嘅領導人啦，就希望佢哋要分共啊。嗱，呢個謝詞、張繼，我之前講過佢啦，係咪？係呢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啦，佢哋提出彈劾呢個共產黨啦。咁當時孫中山未死啊，嚇。咁呢個彈劾案咧就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啦。寫封信俾呢個新嘅領導人汪兆銘，係嘛？即係西山會議之前就話俾佢聽，分共係最重要嘅。一定要將共產黨分開，係嘛？咁就希望佢可以一致行動，同呢一啲國民黨人。咁但係汪兆銘就冇採納嘅，係嘛？咁直到呢一個林森等人就即係話要召開呢個西山會議，係嘛？咁然後汪兆銘咧先至喺即係召開西山會議之前幾日咧，就喺當時廣州咧。呢、這、一個中國國民黨個政治委員會裏邊咧討論，係嘛？討論嘅結果就係用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名義就即係覆呢個林森，話俾佢聽咧，即係根據以前歷次嘅嗰啲決議案咧，除咗廣州之外，啊，你係不能夠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全體會議嘅，即係話你要喺北京西山召開呢、這個。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政策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这个是非法的。这个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就致电去北京是吧当时就提到呢就是说呢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只能在广州开会是吧咁呢個有決議㗎啦，同埋定期開會，你哋不能夠違反呢個決議。第二，如果你喺西山會議召開呢個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執行委員會嘅第四次全體會議咧， 就亦都冇得到呢個北京執行部，即係國民黨喺北京執行部嘅同意嘅啊。咁所以呢、這個呢種做法咧，就係、是、基本上就係即係違反黨紀嘅啊。當時汪精衛即係嗰個講法啊，而且嗰個電文咧，即係呢一個電報俾林森等人咧，那個用詞係非常之嚴厲嘅啊，又話你呢個即係可恥啊，啊又呢要懲戒你啊，咁用到呢啲咁嘅字眼嘅，咁但係冇用啦，係咪？因為你即係你自己，你話啊，我要懲戒你，佢都未開會拎懲戒咗佢啦，你就將佢中央執行委員會個委員周老啊、林森啊嗰啲全部都等於開除啦，你換人去做啦，係嘛？咁佢北京你派佢去咁啊，代表團，咁你做咩開除佢嗰個職務咧？係嘛？咁所以去到呢一個地步，已經係都冇得挽救嘅咧，個分裂啊！你可以講係一個分裂嚟噶嘛？咁但係個形勢就係北京呢邊強過你廣州啊嘛，係嘛？起碼有個大貴圖啦，咁啊廖仲恺又死咗啦，係嘛？林森、周老同埋其他嗰啲國民黨人，係嘛？咁所以你就算話佢法理有問題啊，即係汪精衛繼續喺度反撲啦，咁佢已經即係頭先講咗啦，開除你汪精衛黨籍半年，開除你乜乜，咁但係喺佢召開西山會議嘅時候，汪精衛都企圖啊，即係佢知道個形勢係好危急，係嘛？又發好多呢啲聲明啊，等等啊。咁又將即係話呢個北京舉行嘅呢、這個所謂中央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嘅啲全體會議係非法啦，咁等等啊，咁就寫咗好多呢啲嘢啦，係咪？咁但係成個形勢就唔係啦，成個形勢就係你廣東方面啊，即係國民黨喺廣東方面嘅中書啊，即係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者呢個國民黨嘅領導人汪兆銘係嘛？咁佢認為呢個西山會議唔合法，有兩個理由，就違反第一就違反咗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嘅嗰個決議案，因為嗰個第三次全體會議個決議案講明咧，就中央政策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一定要喺廣州舉行，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咁你而家喺北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咧，你就違法 ，OK？ 啊，第二，你喺北京召開嘅呢個所謂中央政策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嗰啲中執委佢嘅人數係不足呢個法定人數，你係唔夠人啊？係嘛 ？Colin 唔夠，你唔夠人，你唔係你就靠你嗰扎人係不足法定人數啊！咁但係西山會議派就完全即係否認呢兩種講法啦，係咪？佢哋認為咧，你話一定要喺廣州舉行呢個中央政策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呢個係冇法理依據嘅，係咪？第二咧就係、是出席人數係咪法定名額，係嘛？咁佢話咧，即係西山會議派就認為咧，贊成呢個開西山會議係佔多數嘅啊，而喺廣州呢一啲所謂中執委啊反對開西山會議咧，嗰啲係少數人嘅。系嘛？咁於是周老咧就甚至乎即系好詳細解釋，講埋有幾多人，係嘛？咁呢啲我哋就唔喺呢度講啦，係咪？咁所以你睇到去到呢個咁嘅結果啊，分共就已經成為事實啊！而家就係睇你鮑羅廷同汪兆銘或者廣東呢一班即係親共嘅，甚至乎係。仲有啲共產黨人，佢有冇能力去即係反制呢個西山會議？呢個就係即係我哋下一次咧就會再講一講呢一個問題啊！咁然後咧就亦都有即係新嘅啊嗰、那個發展啦，就係、是、呢個上海中央嘅建立啦啊！呢、這個中央執行委員會暫移上海，咁上海嗰邊可以做到啲咩嘢咧？係咪？跟住好啦，廣東方面就出事咯，係咪？咁呢個我哋咧就會喺下一集裏邊咧，又會同大家再詳細啲去分析一下，係嘛？已經由分共，跟住就去到清黨嘅前奏。 咁啊，呢一集咧讲到呢度，下一集再见。